蓝色的树叶。卡佳有两支绿颜色的铅笔，可是莲娜一支也没有。她对卡佳说：“给我一支绿铅笔吧。”但是卡佳回答说：“我得问问妈妈。”第二天，两个小姑娘都到学校里来了。莲娜问：“妈妈同意了吗？”卡佳停了一下才说：“妈妈倒是同意了，可我还没有问过哥哥呢。”莲娜说：“没关系，再问问哥哥吧。”第二天卡佳来了，莲娜问：“怎么样，哥哥答应了吗？”“哥哥倒是答应了，可是我怕你把铅笔弄断了。”莲娜说：“我会小心些用的。”卡佳说：“小心些，不要削，不要太使劲儿，不要放在嘴里去，不要用的太多啊。”莲娜说：“我只要把图画纸上的树叶画成绿颜色的就够了。”“这可多了。”卡佳说着，紧紧地皱着眉头，一脸的不乐意。莲娜看了看他，走开了，没有拿铅笔。卡佳奇怪了，跑着去追他：“喂，你怎么了？拿去用吧。”莲娜说：“不要了。”上课的时候，老师问莲娜：“你的树叶怎么是蓝色的呢？”“ 我没有绿颜色的铅笔。”“ 那你为啥不向自己的女伴借呢？”莲娜不声不响，没有说话，但是卡佳羞红了脸，像只大红虾似的。他说：“ 我给他了，可是他没拿去。” 老师看了看他们说：“要好好的给，别人才肯接受呢。” 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